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六，农历10月2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蔡奇到清华大学宣讲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时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奋力开拓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格局。 北京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增设育儿假，延长生育假由30天增加到60天。 北京东残奥村明年2月25号开村，东奥村和东残奥村转换只需44小时。 本市2035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十四五时期老龄工作安排9大重点任务。 2021北京马拉松取消，参赛选手资格保留到明年。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明确了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提出了重点任务安排和组织实施要求。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和谐宜居品质，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引领带动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质量样板和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为建设和谐宜居美丽的大国首都作出贡献。意见指出，要坚持承接疏解、错位发展、改革创新、试点示范、协同联动、一体发展的原则，牢牢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有序承接符合城市副中心发展定位的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提升对首都功能的服务保障能力。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政策措施和试点示范项目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积极推进城市副中心、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探索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路径，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示范。意见提出了到2025年、203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意见围绕6个方面部署了重点任务。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北京发展新高地；二是推进功能疏解，开创一体化发展新局面；三是强化规划管理，创建新时代城市建设发展典范；四是加强环境治理，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五是对标国际规则，搭建更高水平开放新平台；六是加大改革力度，增强发展动力活力。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上午到清华大学宣讲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他强调，清华大学要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重要讲话精神，发扬优良文化传统和光荣革命传统，与祖国共进，与时代同行，奋力开拓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在宣讲时系统介绍了六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取得的重大成果，做出的重大部署，指出六中全会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努力把北京这座伟大城市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北京篇章。蔡奇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深入阐释坚强领导核心和科学理论指导是关乎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他指出，党中央有核心，全党有核心，党和国家才有力量。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总结新时代的最大政治成果、最重要历史经验、最客观历史结论。我们要始终如一，坚持和捍卫两个确立，更加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蔡奇系统阐释了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指出决议用十个坚持既解读了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基因密码，让我们进一步看清楚了我们过去为什么能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同时又是面向未来具有长远性的指导原则。蔡奇强调，清华大学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主动融入首都发展，持续推进双一流建设，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形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清华经验。蔡奇勉励广大清华学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努力在新时代奋勇争先，建功立业，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11月25号下午举办构建新发展格局讲座，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新概念汽车研究院院长李俊围绕智能网联汽车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学习。蔡奇指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下，智能网联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北京具有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的基础和优势，要牢牢把握产业发展趋势，积极抢占未来汽车产业发展制高点，努力打造全球智能网联汽车科技创新高地。蔡奇强调，要加强智能网联汽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车规级芯片、复杂环境感知、智能操作系统等，提升自主可控水平，加强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深度参与国家行业技术标准制定。要进一步培育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积极引进优秀造车新势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吸引全球优势产业和技术资源在京布局，加紧推进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 2.0 阶段建设。蔡奇强调，要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统筹推进专用网络、云控平台、网联道路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应用场景，做好冬奥会、城市副中心等重点场景示范应用。要创新监管方式，优化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环境，设立智能网联汽车专项基金，办好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 新闻广播记者金旭报道。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昨天闭幕，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等法规，决定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于明年1月6号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就提请的任免议案做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讲话。上午的会议对市政府加快全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并全程网络直播。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献血条例、国际交往语言环境建设条例和北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表决通过关于召开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

赵立俊委员提问，在长护险试点中，如何解决失能老人最急需的医疗护理问题？市医保局局长马基业回答， 全市扩大试点服务项目呢，我们目前确定为40项，其中26项为基本生活护理服务，包括进食、穿脱衣服、尿管护理、擦洗淋浴、失禁等护理；14项为医疗护理，包括鼻胃管护理、吸痰、导尿、压疮、关节训练、心理咨询等。 陈勇委员说，目前养老护理人员收入不高，流动性大，招到具有医养结合的技能型人才更是难度比较大，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解释说， 北京呢，对于所有现在在岗位的一线的护理员提供岗位的奖励津贴，对于大中专职的毕业生提供入职的奖励，从去年10月份颁布到今年，全市已经为5800多名的一线的养老护理员发放了补贴980多万元。对于毕业生入职奖励，截止到目前已经有200多人领取相应津贴。同时呢，我们跟长期护理险所对接的50项的照护的基本行为，把50个短视频对全市现在所有13000名在职的护理员进行了全员的培训，希望呢能够把养老护理员的初中高3级的护理员和养老护理师和高级护理师形成他的一个成长的体系。 施颖秀代表提问，安宁护理院纳入医保难，医保报销周期相对比较长，这方面有什么改进的方案？市医保局局长马基业回答， 我们计划在今年把护理机构的医疗行为纳入基本医保，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呢安宁疗护院对老年患者和重度失能的长护险人员的服务和救助。 施颖秀代表继续追问，对于护理院、康复院和安宁疗护院资源短缺的问题，政府部门有没有具体的解决计划？市卫健委党委委员王小娥回复说， 我们准备引导部分的1级和2级医院呢转型成为康复院、护理院和安宁疗护院，到2025年，北京市的每个区至少设立1所安宁疗护中心，全市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床位不少于1800张。我们提出，从出生开始，生的要优，养的要壮，过得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活的要长，最后走的要有尊严。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58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了市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审议了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第5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和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议程草案。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关于聘任港澳台侨工作顾问的办法修订，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主席会议关于增补市政协港澳台侨工作顾问的决定。会议听取了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第4次会议提案办理及重点提案督办工作情况报告，书面听取了各专门委员会、各综合部门、各民主监督组2021年工作报告。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青年联合会12届1次全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第13次代表大会昨天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市青联和学联领导机构。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汪红艳、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大会开幕式并讲话，市领导张青、杨斌、牛青山出席会议。大会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700多名代表参会。会议总结了北京市青联和学联5年来的工作，研究确定未来5年的工作任务，修订相关规章制度，并选举产生新一届市青联和学联领导机构。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首都统一战线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昨天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尤军出席。尤军指出，首都统一战线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深入领会理解全会通过的决议的深刻内涵，在新征程上更好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奋发有为服务首都发展，要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最大限度凝聚共同奋斗力量，

作为北京公共卫生临床救治中心，佑安医院新院区将落户城市南部，规模预计达到1000张床位，其中包含300张负压床位。目前新院区选址、规模、功能定位等具体设计仍在规划中。 北京马拉松官方昨天发布公告，为了严控疫情传播风险，决定取消举办2021年北京马拉松。所有获得2021年参赛资格的选手将保留参赛名额到2022年。选手报名费在公告发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全额原路退回。 上海市11月25号新增3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目前京沪高铁、普速列车运行正常，旅客符合相关防疫条件就可以正常出行。在北京南站，旅客乘车从上海抵京需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出站需要测量体温。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艳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县台的气温为-1.0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丰台一小区商业配套楼改进用途不明，施工侵占公共道路，引发居民不满。 这条消防通道它实际上占到了1/3。 热线回声：燃气不通，幼儿园没有暖气。报道播出后，属地积极协调解决供暖问题。 19号的时候已经验收了，然后应该20号左右那块就通气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丰台区丰益花园东区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11月初小区配套的综合楼周边突然建起了围挡，占据了公共道路。另外，综合楼改建用途不明，也引发了居民的担忧。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丰益花园东区的居民们告诉记者，今年11月初，丰益花园产权方突然在东区南门附近的商业配套楼12号楼周边建起了围挡。由于12号楼紧邻着小区的一条南北向的大路，在没有通知居民的情况下，围挡将这条路的1/3都圈了进去，还占据了部分车位。 这条消防通道占到了1/3，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而更让居民们担心的是12号楼今后的使用用途。 东青连有些东西都含糊不清，综合楼你是要做什么？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首先致电丰益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产权方答复了，通过静态停车租30个车位解决占用停车位的问题，围挡呢等施工完毕以后呢要进行拆除。 至于居民担心的综合楼的用途一事，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综合楼它属于卢沟桥乡，它那产权单位它是属于乡企，街道接手的时候也特别晚，遗留的一些什么问题其实咱们并不是那么清楚，综合楼它的规划使用它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 记者随后联系到12号楼的产权单位和施工方原卢沟桥乡乡企北京东兴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方表示居民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公司正在协商。 围挡这事情到时候会给居民回复的，已经找消防处去看过那儿了，没问题。 装修有在住建委那边做备案吗？ 坐着呢，我们也没弄，我们就把里头搞搞卫生。 不过属地丰台街道办平安建设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居民反映有消防隐患的这条路只有在一侧不停车的前提下才能满足消防需求。但居民们告诉记者，产权单位承诺的协调30个车位一事至今并未落实，目前道路两侧都停有车辆，就施工方尚未办理施工许可证一事，记者也联系到了丰台区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 围挡算施工前的准备，但是它的圈权范围应该圈到哪合适，可以跟属地的城管执法队反映反映。 随后记者又向丰台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反映情况，